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咧呢几日咧就不绵长咧就真情否白啦。除咗令我哋知道佢咁多年做特首一片苦心嘅内心世界啊，为国家为香港奉献到连老公之间都冇晒嘢讲啊，咁仲有咧就自爆啦，每个月而家咧系要出现钞出粮，现金啊， 好惨喎！ 嗱呢番说话咧。就令即系我哋香港人咧，一般嚟讲对数银纸咧最有兴趣啊！当堂一听到呢啲说话咧，两眼发光。嗱，佢而家咧加埋人工咧，计埋 click clack 啦，一个特首应该有60万一个月现金， 40万现金，仲有其他薪俸啦、房屋津贴啦、其他等等，真系50-60万都有落嚟。 大大话话50几万，咁一个人咧喺嗰个地位系50几万，基本上个个月硬骨就唔使使啦，因为咧你应酬啊嗰啲。请人食嘢啊， 公数啦， 召下你啲青年才俊，阿冯志正上嚟问计下，自讲大方略啊，咁开头整一 round 翅啊，跟住白切鸡啊，咩嘢啊，清炒虾仁啊，嗰啲全部公数啊嘛， 嗯， 系嘛， 嗯， 咁有时啲人送下礼物啊，咁食完之后一抽一抽二，嗱呢本咧系前呢、這个礼宾府，即系我哋以前港督府以前嗰啲摄影集，啲历史图片包埋 coffee book table 噶嘛， 系 搞个 coffee table book，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连 souvenir 都唔使佢俾， 唔需要俾钱噶， 系啊。 咁出去睇牙醫啊、醫生啊嗰啲又唔使找數啊嘛，咁啊形成好頭好好頭赤嘅問題，一個月60万，而家到佢離任係仲有年半，一年咧係7200万，將會保守估計係超過1000万現鈔，淨係人工呀。嗱，咁如果佢話佢以前嗰啲户口咧就俾人清空曬。即係俾美國佬制裁，咁你以前嗰啲現嗰啲積蓄嘅 deposit 嗰啲咧，又要攞出嚟咯，係咪？ 係啊，嗱，佢清空嘅意思唔係話政府收曬啲錢喎， 唔係唔會， 佢係刪咗個户口俾翻現金嚟， 俾翻。咁你唔好以為而家開始就60万累積，做咗以往我唔知阿姐嗰啲即係私己錢啊，瞞住個老公。 打斧头嗰啲， 唔好讲打斧头，唔使嘅，即系老公开一个，老婆开一个嗰啲咧，咁你要焗住嗰度，我谂即系佢知悭识俭，做嘢做咗咁多年，我谂现钞 deposit 都大大话话都1000啦。 系啊，陶生有一样嘢忘记咗啊，仲有咧人寿保险等等嗰啲咧，系全部美金计价咧。 喂， 人寿保险都 cut 咗佢嘅。 啊，咁仲有你退咗休之后离任之后咧，你仲有攞翻呢个长俸咧，系咪啊？嗰度又每个月10几20万啦。哇，好闭翳嗱，你一开始咧就已经1200万嘅现钞就堆喺礼宾府，就加埋以前 click clack 啦嗰啲，又1-2千，系咪？咁仲有啊，你草草埋埋咁多年啲，我唔知啊，小人之心，你嗰啲买嗰啲2002年版嘅 Hermes 啊，1999年版嘅 Chanel 有价噶喎，如果唔系米兰站点会咁好生意啫？你哋系谂住都系揾托嗰啲姊妹或者又出去卖啊，卖翻两个啊升值噶噃。喂，咁又唔敢卖喎，系咪啊？咁你大镬啦！到时咧咁多车现钞咁多劫，你到咗2022年6月30号晚，清空礼宾府嗰阵时，系数以吨计嘅现钞，点样搬运呢？喂，同埋嗰陣時嘅特區政府有冇呢個叫現鈔搬運啊？叫孤呢津貼咧？嗱，你請唔請啊？搬運工人咧？ 係， 請唔請啊？ 孤呢津貼啊，小事喎，因為而家特首咧就受住我哋 G4 嘅保護住咧，就係真係免受任何打劫啊安全嘅。但係離任咗我哋嘅所謂嘅前特首服務入邊，有冇更重要嘅保護俾佢咧？ 所以咧，我哋光明頂啊，睇問題睇細節啊。唔好话净系哇喂每个月收现钞哈哈哈咁而家啲网络世代咧啲人唔睇细节，我哋啊追问啊，跟住 what next 啊，系咪你而家成个礼宾府即系前广东府门高九大里边30-40间房，你可以专门开辟一间咧叫现钞呢个储藏室， 有一日日行过心情唔靓咧，入去数下银纸，舐舐口水，仲跟住话：，唉，我俾出面俾人插到飞起，我呢个月又多60万啦，系嘛？啱唔啱啊？ 感觉真系开心好多。 咁啊，感觉到，但系到你离任嗰时，你啲一箱箱银纸啊，系用架咩车去，同埋搬去边处咧？佢居住喺香港冇物业，居住 系， 佢喺中山买咗个 有物业都大镬啦！你有边一间物业整亲得叫 cash 房出嚟啊？ 系啊，你个物业你要换定咯。我当你喺麦当劳度咩嗱，唔贪污啊，特首。我当你两公婆咁样积埋埋吓喺唔知麦当劳度或者坚尼地度嗰种咧，买一个2000尺咁。喂，到时几千万 cash 堆喺工人房啊！喂，同埋点搬运啊？将会创香港有史以来计啊！这个叫大拆张子强，由李嘉诚嗰度一次过运钞10亿，哇！这个创人类史啊！一个电话汇丰3个钟头搞掂啊嘛，塞满成个巴士仔啊嘛，系计张子强运钞10亿之后啊，第二大规模、第二劲啊！嘅现钞搬运工程、啊，哇，犀利啊！知唔知啊？同埋搬去边啊？到时搬去边？喂，如果你话香港冇物业 ，OK， 苏花，咁你要搬去呢个叫中山，中山买咗间啦，据说佢自己爆啊，咁嗰间应该独立屋嚟嘅。好啦，咁你到时几千万 过境、啊？ 点样过境？中国政府系咪网开一面俾你咧行特别通道？啊！定系你好骑呢？你咁多港钞运入去大陆，系运成几千万，嗰啲红二代同香港啲土豪都笑你系咪傻噶？只有几千万人民币运出嚟啫，啱唔啱啊？ 喂，但系运 咁样，你系咪要揾许氏兄弟对定人民币先？出落几多？出几多对定先？然后就准备一箱箱运上去啊嘛，啱唔啱啊？ 喂，咁但系中 嗱许氏兄弟而家又打残晒。哇！真系喂，好大危机、啊，我一谂谂，我哋先天下之忧而忧。 去到中山咁多绿林好汉嘅时候，大佬你望住嗰间屋， 同埋你 咁 老 亲嘅， 你响晒出嚟。喂，而家我开始有60万，60万。咁然后啦，到咗2022年6月30号晚就开始运钞。你知系财不可露眼，你知有个叫对接，然后咧当晚通宵过境就运过去中山个大屋。咁中山大陆嗰度嗰啲呢绿林好汉，你而家翻墙又好咩都好吓，唔系行定晒啲黑星枪啊咩嘢喺度做你一飞啦，系咪？嗰时做一飞嘅时候，国家照唔照顾啊？你知大圈帮30年前啊，系嘛？ 省港骑兵嗰啲， 省港骑兵系几恶噶啦，省锯11-2000锯架同呢个穿山甲啊。都卖唔到身噶嘛，系嘛？你知而家网络信息咁发达，响定晒出嚟，系嘛？啱唔啱啊？哇！呢样嘢即系希望冇事啦，啱。 咁啊，唔怪之而家网 佢个入佢嗰个江湖经验始终差啲啊。 系 你咁响出嚟咧，系几令人担心。 定系佢响出嚟系另有目的，就系唔怪得之而家江湖传闻咧，佢要争取连任。如果唔连任冇咗 G4 嘅话咧，啲钱就好大镬噶啦。起码连任摆多4年钱喺礼宾府啊，即系起码有间房仔摆下。 咁有听众咧即刻问啊，喂！你又同佢呢个运钞工程同李嘉诚比，咁仲有个陈振聪分3次都攞21亿。陈振聪点攞钱我唔知，但系陈振聪冇俾美国制裁嘛， 攞完入到户口嘛， 攞完之后入到户口开到户口嘛，嗰阵时系咪？咁啊，你阿张子强收钱嗰阵时系嘛，就更加名正言顺啦，俾钱嗰、那个系嘛，打电话开绿灯噶嘛，系嘛喂。呢度我准备呢10亿美金，喂喂，先生，唔系有咩事？冇嘢，冇嘢，正常，唔紧要几多嘢？3个钟搞唔搞得掂？哦，一定得。喂，计嗰镬嘢，知唔知啊？哇！呢、這个真系香港有史以来壮举啊！ 喺所有银行打翻嚟，每个分行唔该自己搵翻啲钱出嚟。 系，喂，嗰次真系喺香港银行界盛事嚟噶，你一间有咁多10亿、 啊，一间银行分行边有10亿啊？ 你咩啊？仲有成架巴士仔喎、啊？你咩啊？即系唔使双层，单层啫。 系， 讲双层啊夸张，单层啫。 今次咧，如果阿林鄭出抄咧，呢次咧，阿媽叫循步漸吞啊，循步漸吞啊，即係當然唔會一晚過吞曬啦，希望佢頭三晚開始吞啦。 咁即係好似當年 都要三四架次，都要六七架次嘅十六人座位 van。 咁所以當年彭定康係咪攞住架車離開禮賓府嘅時候圍住三個圈走？你見到佢一架黑色車。 人哋彭定康冇貪錢㗎，人哋英國真係人哋呢啲點會香港人懷念人哋彭定康？嗰條數俾你睇，就係、是、嗰有少 pension， 咪喺法國買咗間 second home 啫嘛，係咪？係嘛？ 係啊， 所以我哋今日即係討厭政治，純粹係由一個叫現金啊，嗰、那個運送運輸啊，嗰物流嗰個角度， 係講居家安全， 希望幫到下我哋敬愛嘅女特首林鄭，因為啊。石禮謙都話其實好多香港人錫曬佢㗎嘛，係咪我包括我哋。 我哋都擔心佢啫。 擔心㗎真係。係咪尤其你都知啦、啊、中國綠林啊係時興嘅劫財就唔夠仲劫埋乜嘢。 喂起㗎。係 咪唉大吉利是即係菜。所以呢越諗呢我就越擔心。希望呢佢出啊林生幫佢妥善處理好，及早處理好呢啲現金啊！ 林生好耐冇見嘅咯， 唔係幾希望，唔係老兩公婆點樣嗌曬唔緊要。對於個錢字就唔好鬥氣。即係呢，你第日娶咗老婆你就知啦，知唔知啊？ 喂，唔好害阿林生好啊！林生好似都唔係 你拿張刀斬你老婆一件事，但係咧講到個錢字咧就要咧去沖個凍水涼咧 cool down。 是 又坐低同你老婆傾嗰個户口嗰度點樣計算？ 入落我户口先。 好啊，廣告翻嚟再講。嗱，講起一個錢字咧，好奇怪喎！嗱，今次唔係 fake news 喎。CNN 咧唔知做乜嘢，突然轉性喎，爆咗一單咧，就話喺總統選舉期間咧，有一筆來歷不明啊，位數咧係大約我唔係好肯定，翻去睇下3亿多嘅美金咧。就捐咗俾民主黨，其中咧就主要咧係拜登得益，來歷不明。嗱呢個咧唔係 fake news 啊，係 CNN 啊，唔係 Fox 啊，唔係嗰啲咩深戰室啊 ，Steve Bannon 嗰啲。 咦，咁呢個真係真新聞嚟㗎喎。咁但呢個其實一直以嚟唔係美國都有講個說法呢，就係、是、政府同埋政黨嗰啲嘅捐款呢，尤其是政黨即係候選人捐款。 一定要來歷係清楚㗎嘛。 要捐款清楚啦，仲要係公佈啦搜查，尤其是大筆捐款嘅時候呢擺埋上網俾你 check 清楚㗎喎。咁但係調返轉咁睇，拜登今次選舉呢，其實佢嗰、那個參選嗰個使嘅錢呢係多過 Donald Trump 好多㗎。 錢從何來？喂，同埋你點解 CNN 今次爆？ 點解 我點解聽到好憤怒呢？就係、是，即係好似你頭先阿馮志正你即刻嗰個反應，由 CNN 講出就即係真喎，唔係 fake news 喎。咁我忽然間諗起，原來咁多個月以來啊，乜嘢係真，咩係假，無形中俾你 CNN 咧係獨家咧係定義咗。然後咧，你哋三家國家電視台喺度播 Donald Trump 嗰一日。是選舉即是點票之後啊，佢嗰個直播呢你有中間同佢 cut 斷佢喎，你因為我哋係咪講過 係 喂你新聞主流媒體你嘅職責係記錄，你嘅職責唔喺度判斷 Donald Trump 講嘢真定假，你冇權呢係截斷一個現任總統嘅講嘢，佢每一句說話將會係歷史文獻。好啦，你 CNN 嗰日有份呢去 cut 啊 Donald Trump 嗰個 speech，你點知佢跟住講多三分鐘？呢、這個叫拜登同埋民主黨，據我查到係有3亿多美金咧，係捐咗俾佢來歷不明。你點知佢呢、這個事呢件事唔會係 Donald Trump 嗰日講落去爆出嚟咧？ 同埋調翻轉就係、是，如果你要轉台要 cut 佢嘅，都係讀者觀眾自己轉台啊！ 我有個遙控，我使鬼你，我使鬼你嚟決定啊！ 係， 然後你 CNN 呢啲咁嘅 NBC， 你去決定我應該知乜定係唔應該知乜？哦，而家你覺得？哦，拜登，你系咪而家收到风？拜登唔稳阵啊！个仔就系俾人拉啊！所以你而家系咪及早投诚啊？系嘛？嗱，呢个所以你要见到你头先呢个反应唔系你一个人嘅，一定系美国大众原来哦系真嘅。嗱，咁啊好有问题啦，系嘛？ 系。 如果是咁咧，就證明美國主流媒體咧係今次係背叛咗美國嘅價值觀。 同埋，如果 你唔爆又自可，你爆呢單嘢出嚟咧，我哋呢啲逆向思維兼頭腦清醒咧，我唔會因為你 CNN 咁樣樣懺悔，而係好似懺悔啊，爆咗一單拜登嘅衰嘢而信你。 嗯， 我更加要呼籲全世界去 unsubscribe。是不是你这几间这些主流媒体是信不过的、 哎、 我你喜欢爆就爆，喜欢给我知就给我知，喜欢截呢就截，是吧？喂，这些就叫做西方左交自由主义媒体霸权主义，是不是？ 所以你刚才讲霸权媒体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或者讽刺是什么呢？就是两三个礼拜之前，又在 Donald Trump 和拜登选举期间， Donald Trump 讲了一句，就说据我了解疫苗测试就来出的了。然后当其时很多什么 fact check 啦，然后下面有很多的一些石他节目啦，讽刺剧就说喂没有、啊、那边的消息都没有讲过说疫苗就来出，没有说疫苗测试好好、啊、而 Donald Trump 第二次出来讲，强调多次，不是、哦、我真的跟老细厂谈的时候说疫苗有好的 progress、哦、 是啊， 一选完你看看现在 就是了。那你现在这样的 CNN， 你凭什么你现在说拜登和这个民主党竞选的时候有来历不明，有几亿收了 3亿2千万， 你凭什么是确定你不是 fake news？ 我是凭什么你说我们不用 fact check？ 嗯， 是不是？这些是真的客观中立，我不会因为你现在 CNN 走去对拜登呢，是吧？ 所以就持平翻， 我就会觉得你持平。啱啱相反，我觉得你仲乞人憎，是不是？这些叫独立思考。你比着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嗱 ,CNN 都报了，嗱咁啊，嗱，是吧？梗系唔系啦。咁先暴露佢嘅问题，呢、这个就系Donald Trump 要抽干沼泽的原因。 是。同埋我想讲，如果你要真的报的时候，又甚至乎你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请问你收到这份消息是在12月几号投票之前收到的，定 是你今时今日完了才讲呢？ 你是 keep 住啊，定是什么东西？ 嗯。 是谁告诉你的？ 是啊。 是吧？三亿几。 不 是来历不明几多次啊？ 三亿两千万当中有大部分是摆了落去这个即是拜登的 campaign 那里。 啊，是不是有问题啊？喂，这个犯法的、哦。 嗯。 因为你当初那时候口口声声话这个叫 Mark Simon， 一传媒的董事是用了肥佬礼个什么户口，用了$10,000。 好多去 sponsor。 去 sponsor 一个炒拜登两仔爷丑闻的。 嗯。 吵到拆天、哦。是吧？话肥佬礼嗰$10,000咧系 illegal， 喺 CNBC 都播埋，新闻 NBC 播出嚟，全香港， 嗯， 啱唔啱啊？喂，咁你而家呢个 CNN 个3亿2千万， 嗯， 去晒呢个叫拜登嗰度，来历不明， 嗯， 咁又该当何罪啊？又点解你 NBC 唔写翻篇文章系去数臭同埋清算啊？又？ 或者查下啊，追踪下究竟消息来源喺边度啊？ 咁你几个礼拜前咁串啊，就话啊呢度香港有个传媒老板咩一皮嘢咁样，声大夹恶，系咪搞到香港一班咧崇洋亲美嘅咧，系跟住呢啲锣鼓声喺度咧，系跳脱衣舞，系嘛？ 唉，喂，咁搞法咁 CNN 而家报出嚟，喂，呢啲唔系平衡报道嚟？ 当然唔系啦。是吧？所以在这个网络时代，你要将你现在知的东西，你不要做金鱼的金鱼记忆、 嗯、 你要将你今天看到的东西跟三个礼拜前、三个月前、三年前叫立体呢，是叫 reconstruct、 嗯、 这个叫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将以前的 references memories archive 你要自己 build up， 然后呢你不要信他这里一单是单一段一 flash，然后你就啊 ,CNN 又咁讲啊咩，咁呢你就变咗盲目啦。即係你变咗网络里面呢一班呢亿万嘅愚蠢啊嘅低端人口之一，係咪？ 然后再 share 出嚟。 然后就乱咁 share 啦，係咪、 啊、就评论一番就可以。 唔係呢个香港而家点会搞到咁多人争住要做 KOL， 即根本都唔够班嗰啲呢，係咪？佢咪就係食呢浸水囉。 嗯， 係咪先。 读一次新闻。 是， 但是又不记得了，喂，几个月之前其实他闹 Donald Trump 那些东西，今时今日他闹拜登一模一样都成立的。 是 啊。什么 fact check 啊 ,bias news 啊全部都在这里。 是吗？ 嗯。那想看上去，喂，其实真的 越嚟越唔得喎，美國呢啲咁樣嘅左翼傳媒，仲要唔係細媒體嚟嘅。我哋啱啱講緊嘅係 CNN 啦，嗰啲 AMBC。 咁啊 ，CNN 咧著顧之言啊，係嘛？你要提醒美國，你左膠盲目啊！你咁樣報我先唔信你。就跟住講翻香港 K 報啦，就炒人啦，慘啦！新聞之後再講。系头先新闻嘅时候，多得阿冯志正提一提，系嘛？咁咧，你知道我哋光明顶咧，系好多珠三角嘅朋友咧，啊都听。咁咧，你提一提醒咧，变咗，或者唔好讲，无意中咁讲一讲咧，话咧，到时有间中山又有间大屋咧，一车车嗰啲燃钞运过去咧，即系吓。我就唔知道会唔会啊？唉、哎，都系冯博士，你咁我好惊，我惊头先讲会唔会触犯国安法？ 唔会嘅， 会唔会？ 唔会嘅。如果触犯国安法啊，咁根据国安法入边一条讲到明，协助外国政府制裁官员啊，都违反国安法啦、啊。咁、林郑今次讲话佢出 cash 粮，正正就话俾你听，中银又唔接佢生意，建行又唔接佢生意，嗰啲其他商业银行又唔接佢生意，呢三间犯咗国安法都先过我哋啦。 咁、即系国安法唔系至高无上， 亦都当其时，如果睇 美国制裁先至高无上。 哎呀，哇！你咁讲嘢嘅， 系咪我问你嘅逻辑系咪咁演？ 嗱，如果睇香港教育局而家讲法咧，基本法、国安法系一齐教嘅，即系宪法、基本法、国安法咧都非常之高、至高无上噶啦。但睇起上嚟，佢都系有一个啊做唔到嘅地方，就系、唔可以帮阿姐开户口啊。即系起 就系、是、你国安法应该用启动国安法帮阿姐开个户口。 系啊， 系咪？ 国家打电话落嚟，喂，你系咪协助外国政府制裁香港官员？请问而家阿姐过嚟开户口嘅时候， 所以林郑咧嗰番说话其实有智慧，佢系话俾国家听。佢话喺呢个时候，你中建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冇一间啊，喺度帮我，keep 住个户口或者帮我开户口，你哋间间都协助紧美国啊。是嚟到制裁緊我。 哦，原來佢嘅講法係無一國企事難 言，即係叫大陸話，即係叫帝都子啊，帝都啊，佢要咧得我嘅時候咧，帝都嗰啲估唔到係中資嘅銀行。咁你叫人點愛國咧？我問你啊。 同埋，如果佢真係如果去申請呢個銀行嘅時候，銀行真係俾咗面冇同佢講話，喂，唔好意思啦，我唔能夠同你開户口，你都俾個理由我㗎。如果個理由啊，我驚你被制裁，咁你真係 個理由咪話美國唔准開 是 美国唔准嘅 instruction， 我哋要執行咯，冇个理由咯。 咁唔得喎，国企嚟噶噃， 系咪 国企听国家， 所以咪即系啱啱衍生嘅问题系，咪咁你我即系林郑始终我哋香港嘅特首 ，OK， 你中唔中意都好，佢系代表我哋香港人。咁佢而家咁样俾中资咁样弹佢弹佢飞，唔俾佢开户口，呢、這个系好有问题嘅。 系 咪 而且仲要帮埋外国人，呢啲真系唔得嘅，其实咁亦都你解释， 即系手指咬出唔咬入，帮外国人，帮外国人去制裁翻一个我哋爱国爱港嘅女英雄，咪即系汉奸咯，系咪先？ 哎呀， 啱唔啱啊？ 所以咧，其实违反国安法咧，有排都未到我哋，咁仲 系经啊你解一解释，我就个心定啲。好啦，讲翻今日真系好唔开心啦，有线咧就真系。裁员啦，系嘛？咁即系有一班好见义勇为嘅新闻工作者一齐咧去抵讯。嗱，如果香港人喺香港喺海外啊，系有咁齐心同埋有咁原则咧，呢、這个咧就件好事。因为咧有线新闻十几二十年做得非常之好，你睇大陆嗰啲咧好多嗰啲，哇，成日前线咧俾啲公安揼啊咩嗰啲咧，都系有线。是 不是尤其是有线中国做你睇下其实冒住几多生命危险做好多中国新闻啦。我冇记错上年年初嘅时候今年年初嘅时候武汉其实好多台都撤走咗㗎啦。咁嗰度爆紧疫情㗎嘛。武汉广州仲有好多有线记者喺 佢哋留守係冇生命危险。OK， 同埋我哋写香港人就係靠嗰扇窗係知道呢个病毒喺邻近地区係几猛。所以佢哋呢係捍卫我哋香港人生命安全的一批新闻战士来的。OK。 嗯，喂，同埋我哋唔單止知道隻病毒幾猛，因為我哋嗰陣時話武漢嚟香港仲一段路啊。但係另外一段新聞就係佢喺廣州嘅時候，我哋而家仲記得㗎。相信政府唔使怕呢句句子，咪令到全香港市民知道，哇！原來廣東省嘅市民係幾對呢件事幾冇警惕性， 幾勇武或者幾愛國， 幾愛國 係唔可以咁講嘅，幾愛國，即係佢係 present 咗好多事實俾我哋，咪有線喺呢新聞咧，喺呢方面，我覺得個品格係絕對高過美國嘅 CNN 同埋呢啲 NBC 啊，呢啲就叫做新聞啦。嗰啲垃圾嚟嘅，嗰啲主流媒體嗰啲宣傳機器， 係 係咪？ 有幾何見佢？ 咁我而家就想請問翻阿林鄭月娥， 嗯， 你一個施政報道度話香港人融入大灣區，啊，咁啊資助2000大學畢業生入去大灣區工作，而家呢班有線電視新聞台嘅新聞專業精英，係咪？係因為可能公司經營困難啊，或者要改造咁，冇咗份工。請問林鄭會唔會或者特區政府協助呢啲幾廿人咧，喺大灣區揾翻啲相對嘅電視台啊、新聞媒體啊？嗱，唔好計人工先，人工一定冇香港咁好。係。签晒佢哋，或者叫帮佢哋揾工 ，recommend 一啲 post。 其实又唔使惊人工唔系咁好喎。嗱，根据香港今年嗰份施政报告咧，佢只要做到两件事就得啦。第一样嘢就系有部分啊，我哋都知啦，有线嘅员工咧，其实读紧学位，应该今年毕业，佢合乎今年学士、硕士、博士、士毕业资格啦。第二咧就系、如果佢哋内地嘅人工超过18000蚊嘅话咧，政府系会补贴10000蚊俾佢嘅。喂，咁睇起上嚟，其实政府呢个计划应该都啱佢，系唔系可以开翻个有线台或者其他新聞台喺中國大灣區境內咧， 係 啊， 我呢個梗係，你傻嘅梗唔得啦，兩制啊嘛，呢啲職業你又講兩制，其他你又講一國，咁你咪即係職業歧視啫， 係 啊，全部編落去高科技啊呢啲咁金融讀文科嗰啲點啊？ 嗯， 我問你，喂你啊，包括你啊，你唔好喺度傻笑啊， 我哋啲教師 有一日 cut 埋你，你可唔可以啊傾下大灣區啊？阿林鄭啊，寫封引戰信，你搬去叫做珠海啊，你係做珠海、中山、石岐、江門啊，係咪？呢個叫大四喜經濟發展區，你做一個咧報告，教佢哋點引入外資同埋是否可以開賭場等等。 嗯， 你得唔得？你會唔會啊？ 唔好講呢啲啦，淨係入去教書都唔得啦。教公民教育、教通識科，啲教咩？ 教公民教是第一科，你話教乜？ 社會學、公民教育啊。Cultural study 全部都 咁，即系你嘅行业冇啦，俾人歧视啦， 系 喎，欺保嗰啲又系啦，咁你咪净系即系我得个1000-2000高科技，仲有中学毕业大学毕业， 嗯， 咁你其他嗰啲， 嗯， 系嘛， 咁又 创意咧，你成日口口声又创意， 嗯， 戏剧界啊，电影界咧，我都讲， 啊，仲有呢个演示演业艺术啦，音乐啦，全部都翻去要过 系音乐咧，系咪？ 嗯， 咁样点咧？ 咁啊，香港四大嘅行业支柱都冇乜边几个走得翻。 旅游业咧，仲有， 嗯， 你俾唔俾香港康泰啊？呢啲其他大旅行社入去开佢开分行？ 开就开得，不过内地咧，其实同香港少少唔同咧，就是、内地好多官职人员咧个 passport 系交咗俾政府嘅，或者交咗俾公司嘅， 系咩？ 系尤其是中学教师。中学教师一翻工第一日要交 passport 俾校长， 唔系啩？惊 要申请先至可以旅行，唔可以随便旅行嘅。系啊，咁所以就系唔可以做呢件事。 哇！即系咁，所以咪系咯。 嗯， 魔鬼在细节啊！你唔好同我讲大原则、大口号，系咪？ 嗯， 吓个 detail 你点执行？嗱，所以呢个唔系我哋嘅平衡法，唔系话你净系去大湾区就业唔得。 嗯， 你如果呢班新闻工作者有 BNO 去到英国。 嗯， 又可唔可以揾到相应嘅工作？ 英国就还可以嘅，但系个问题 我劝佢哋咧，如果有翻几廿万香港人喺度咧，你就可以咧揾一啲有心嘅人咧， 嗯， 打少少本，就喺度开一间咧，即系英国嘅有线粤语有线台。 嗯， 嗱，但系呢个咧未成气候嘅，你要个人口要个 population 咧，系要累积翻咁多，因为你俾翻啲公信力，系嘛？ 嗯， 唔好俾啲咧乞衣流浪狗咧喺嗰树咧冇饭开咧，系咪英文又唔读咧喺嗰树咧乱咁咧，系造谣作嘢咧，系搞到啲人唔知真相，全世界都系一 KOL 泛滥嗰啲。 阿猫阿狗都做 OK 咯。咁你如果有线喺嗰度，将来咧开到一个，即系呢班朋友，我希望其实你可以揾一啲大陆嘅资金， 嗯， 去咗英国嘅，佢哋唔敢抱头， 嗯， 叫佢哋咧打翻少少本，然后咧你哋咧系俾一呈现咧，譬如话英国本地嘅政治啊、欧洲啊啲点样同唐人啊同呢个中国啊、香港有关啊，挖掘大把新闻， 嗯， 呢个后话系咪？ 但英國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咧，政府嘅政策唔係代表好好嘅啫。嗱，我唔知道記者而家嗰邊揾幾多啊？教師香港就得翻一半人工到 嘅 啫。 嗱，呢個咧全部都有咁嘅心理準備。 嗯， 喺香港咧教大學咧係全世界我諗過薪酬最優厚，十萬八萬起身，一個 tenure 嘅 professor 幾錢？ 而家喺大學啦，基本上一般嘅正職啦。咁啊，中學教師咧就大概33萬磅到，即係大概香港300多萬啦，就20000蚊到。英國 即係中學教師， 中學教師 喺英國幾錢？ 33萬磅。33磅，咁就年薪，咁大概33萬到啦港幣，咁每個月就大概27000到。香港咧其實而家新入職老師咧就3萬零到啦已經，咁跌少少啫。但係大學教授就跌好多啦，因為香港教授如果你真係唔係 lecturer 入去啦，即係啱啱入去 tenure track 嗰啲咧，其實講緊可能3-4萬蚊一個月，但係甚至乎去到英國咧都係得翻即係我諗呢度嘅1/3人工到嘅啫。 咁所以呢個一定有咁嘅心理準備。去到移民外国不要想着用钱是跟香港比较， 嗯， 最重要你有一个广阔的天地， 嗯， 还有自由和洁净的空气，要整个心态要改变， 嗯， 其实你很多就算中学教育文凭过到去考，过到去这个另外考一试，因为你的英文，那个在教室里面的英语表达能力，这些东西呢，是不是说你有张英文的教育文凭就得？ 冇错，头先我讲中学教师， 香港嘅西医过到去都要考， 要重新考过。其实一般 unqualified 嘅 teachers 咧喺嗰边讲都有呢个工嘅，20000多磅啫一年。咁所以其实咧系人工打咗差唔多一半折到噶啦。咁所以就唔系咁。 大学教授嗰英国教都系好恩嘅， 嗰边啲教授就唔系好值钱嘅。 Cambridge 嗰啲啊， 更 皮嘢咋， 值钱嘅其实嗰啲系。 系嘛，所以你而家先知道原来全世界香港搵钱啊搵得好，点解咁多人争？做 KOL 啫，系嘛？ 嗯， 乱噏啊，都有几十万一个月啊嘛。你话喺美国做教授，加州你教埋嗰啲社会科学、文史嗰啲， 嗯， 啊，4万多-5万松啲美金一年咋？ 美国最恐怖就系嗰个系私校嚟，好多海鲜价嘅， 4000多美金一个月啊。 嗯， 系嘛？嗰啲仲系嗰啲系 public universities， 仲要交埋税啊。乞衣咁制啊，知唔知啊？咁你仲有，但系美國咧，佢有私立大學，哈佛啊、Stanford 啊呢啲，你喺度教 MBA 或者教MIT 嗰啲 electronics 嗰啲，又唔同，幾廿萬美金一個月。 嗯， 所以貧富懸殊。 但系嗰度仲有好多我哋所謂嘅不知名2、3、4流大學咧， 嗱 嗰度好多教職嘅， 你好多教職， 唔使擔心揾唔到工嘅。 係， 不過我相信 嘢 咯，係啊， 4万多-5万蚊美金，即係話 take home 抽埋税3皮0嘅， 以下添，好多以下，因為未必直接俾 lecture 你，好多俾 postdoc 你先。 係啊，你話慘唔慘啊？係，係咪係你馮志正每月收入嘅零頭啦？ 我唔敢講，可能我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哇！啲連登仔犀利啊！即刻提温馨提示啊！喂，林鄭，你而家今日開始啊，好留意一下禮賓府啲工人啊， 會唔會唔同一樣啊？神情唔同咗啊？ 會唔會見到你陰陰笑啊？咁啊，係 啊，或者望下，哎，我抹房啊 ，Madam， 我可唔可以抹埋嗰間啊？ 係嘛？你都知呢個世界冇鬼唔死得人噶啦，係嘛？ 係啊。 好啦，講翻呢個叫即係移民大灣區啊，定係BNO 英國？ 嗯， 医生过去都要考过试嘅。 嗯， 咁大律师嗰啲咧喺嗰度基本上揾唔到嘢做嘅。 嗯， 因为咧你要知道英国呢大律师，你喺嗰个社会里边嘅人物啊，同埋你要识得嗰度嘅政党啊、企业啊，呢个同香港系两个世界。 其实有好多行业咧，系我哋所讲咧喺地理位置上面咧系唔流动，其中一种行业咧就系所谓专业人士。 系啊， 专业人士其实每个地理区咧系有个牌子。 我话知你喺嗰度剑桥毕业，然后喺嗰啲 Lincoln's Inn 嗰度咧考咗啲咩？翻嚟都好咧，即系呢个都几，即系实际讲句都几 racist 啊， 系 嘛， 系， 即系你个大律师咧，第一咧钱亦唔系搵得多，老老实实， 嗯， 你阿 Tony Blair 嘅老婆嗰阵时，佢老公 做首相，他老婆是大律师公布出来、哦、不做了要暂时停职。那时候他每年的年薪通知给他老婆大律师都是20万镑一年。 20万镑一年就即是。 两嚿月龄。两嚿嘢松啲。而家咪呀 ,Boris Johnson 人工150,000即是15万镑即是一个月15万港纸咪嗌穷囉。啲仔要读寄宿学校嘛。 15万港纸呀真係差。 一个月啊。 一个月差真係仲低过一个高级警司喎。 林郑贵过佢4倍啊。 係囉。 係咪你话呢个世界必有天理啊你话。 即係当其时我哋4:30新闻见咗几个个个都贵过咗 Boris Johnson。 咁所以你话香港人啲专业过去对唔对口呢呢、這个呢你要即係移民过去你要慎重諗。但我觉得反而僆仔呢如果你话25、26岁 嗯。 或者21、22岁都 qualify, 你去到点呢如果冇一技之长佢读书成日话读书读咩啫。 嗯。 唔通我报考伦敦大学读哲学咩读英国文学咩好似你才子咁。嗱我喺度介绍呢喺有一种教育机构香港几十年系冇人提嘅。呢、這个叫 College for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嗯。 嗱呢个呢你可以欢迎嗰啲譬如出咗嚟做咗几年嘢。然后呢你去嗰度呢係读返啦呢种 college for,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呢佢有埋 A level 㗎。 嗯。 同埋佢里面呢係有一啲呢2年嘅文凭嘅課程读一啲呢初步嘅 engineering 啦。 嗯。 同埋嗰啲其实 building construction 啦。 嗯。 啊、electronic 啦电子呢同埋嗰啲 graphic design, 即係设计。嗱呢啲咧就唔係好計較咧，你個中學嗰、那個成績係幾多？其實當然佢中學有 requirement， 但如果你話俾佢聽，我香港個 DSE 我係考到五若干分嚇、啊，然後咧我有幾年嘅生活經驗，你係可以咧去報讀嘅。報讀嗰啲咧，我認為仲好。 嗯， 點解仲好咧？因為實在， 同埋嗰度真 係 唔夠人。 同埋你一出到嚟咧，你係一個咧唔可以講係藍領，係一個技術嘅。self-employed 嘅自雇人士，嗱呢一类嘅 college 咧就有好多嘅，譬如话有一间叫做，譬如话有一间叫做South Essex College 啦，系佢离伦敦咧唔系好远嘅，仲有一间叫York College 啦，系嘛喺伦敦东北咧有一间叫 Uxbridge College 啦，系嘛喺天涯海角东南嗰度咁远嘅一间叫 Cornwall College 啦，系嘛，仲有呢啲叫有一间咧。喺 Ken 嘅咧叫做 Midway College， 呢啲咧你可以係類似翻好似以前香港嘅理工啱啱開嗰陣時嗰啲 Ordinary Diploma 同埋 High Dip 啊， 嗯， 喂，好多喺嗰度讀咧，同埋兩年課仔，你過到去你報呢個 BNO 等居留嘅時候咧，如果你想讀書咧，我係強烈推薦香港嗰19岁即係啱啱你要走啊，或者咩20多岁啊，即係香港嗰度、学取都有嘅 ，catering 都有嘅，有嘅，因为嗰啲先至实际啊。 喂，大哥， 嗰啲好多出到嚟啊，10年之后啊，搵钱系多过大学教授。我识嗰阵时啲同学啊， 我 毕业嗰阵时有啲人入到 U， 有几个肥咗。肥咗幾個咧，即係考 A 率符號，好唔開心。 嗯， 但先生話唔使緊要，你留翻咧喺我哋 college 嗰度，你上呢啲 course 男護士啊咩嗰啲，我10年之後你會係老闆，你會擁有一架自己嘅貨車仔同埋一個跟車夥計，你會高人工過嗰、那個。考到入 Oxford 嗰、那個最多做 civil servant 嘅啫。 係，我想講喺大學做教授嗰啲咧，喺外國係好窮嘅啫，通常都係嚟、到香港分分鐘退休都買唔到層。 所以你要改變個 mindset， 即係你喺香港咧，自細到大咧，咩法三思啊，咩中環人啊，嗰啲要高尚啲啊，呢啲你去到英國咧，完全不適用。 嗯， 嗰度係一個咧，雖然係一個 class society。但人權嚟講好平等， 嗯， 即係你係一個倫敦出入 Old Bailey 嘅大律師咧，係唔會歧視一個 self-employed 有一架車同埋兩個學徒跟住嘅 builder 嗯，喂，唔好話 builder 咁咩，好俾人歧視喎，嗰、那個路好值錢嘅喎。 同埋英國人，英國政府咧係好尊重嗰啲有一技藝之長，同埋終身咧都好踏實努力。嘅工匠，同埋呢個同日本人一樣， 同埋記得咧就是、過咗幾年之後，尤其是而家開始講緊 Brexit 咧，其實喺英國咧係冇咗好多技術工人，因為你諗下而家我哋需要大量嘅勞工，可能起新樓啦，起其他嘢啦，呢啲都係用緊東歐勞工。 所以我哋呢啲仲同你介紹啲 BNO 啊，係嘛？喂，過去有啲咩叫我哋負責任啊嘛？ 我自己负责任这个范畴我会将会向我 Facebook 那里重点逐间这些 college 介绍一下。 哎呀我做 正嘢嚟，如果我今年28、9我在香港做开那些即是又没什么技术啊那些咁呢，我不如我去读书要等这个年攞居留喺度读两年最好。 你真係衰 喎。包你搵到嘢做。 邓飞同埋呢个教联先讲緊叫呢啲读得唔係咁好叻书嘅人返返内地大湾区做呢啲学徒，你而家叫 有佢讲囉。佢有佢讲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啫，听晚11点。